Hello，大家好，这一集是 EP0，然后主要是想要介绍节目本身，然后介绍节目，这个节目主要是要做什么？这个节目的主轴呢是想讲一些关于艺术啊、设计、展览、电影、动画、游戏、音乐一些无微博的东西，然后偶尔聊聊时事，然后一些政治的事情，都是我自己对我观看到这些事情的一些个人观点。那节目的调性呢，就是轻松，会讲一些脏话，然后会有主轴，然后每集都会有一个我想谈的事情。然后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呢？主要一个原因呢、就是啊，现在我是大学生，啊，暑假就很闲嘛，然后也没什么事情做嘛，所以想说，这个产业好像正在兴起的，刚起风了，就说打一波这个热潮。然后，而且自己本身又很爱讲一些屁话，又很爱拉塞，那就想说录录看吧。也没有想说要发展成什么样子。可是有机会啦，当然还是想接一些业配赚一下钱嘛，不然，哎呀，有些钱当然比较好嘛。然后我会如何选定当周的主题呢？主要就只是看心情，看我那一周有没有遇到一些。我觉得会有让我有有感而发的事情，然后主要的事情当然还是跟一些艺文相关的事情有关，因为我自己本身是美术相关科系的，所以我主要关心的事情就是围绕在这些事情上面。然后我要从这些事情里面谈到的不只是艺文的东西，而是谈到说我可能看到了一些什么，然后引发了一些不一样的想法，然后再去进一步的去做讨论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希望大家会喜欢我做的节目，谢谢大家。